说咱上哪儿给他找呀？ 嗨，我早就找好了，过年看异国风情就在咱北京。 啊、哦、是吗？在哪儿啊？ 来朝阳公园，初一到初六看朝阳风情节，圆你异国风情梦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掂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为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帮耳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，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林传》。 佟林一瞅这老头干巴巴一团精气神，红光满面，胡须刷白，这么大的年纪了，牙口倍儿齐，青光闪亮，剪子骨的小辫在后背挡着着，老头的手里头还有一根铁条，这铁条乌黑瓦亮，不知道使用多少年了，一看就知道是老筛害金元呢。佟林把点心放下，撩衣服跪倒，老前辈在上，晚辈佟林，叩拜老人家。哎呦，不敢当啊，不敢当！瑞龙啊，母亲，快快快，搀起来，搀起来！哥俩把佟林搀起来，看坐，看坐，看坐，坐坐坐。哎呀，海川呐，来就来呗，怎么还破费？老人家，瓜子儿不饱是人心呐。聊表寸意，这是孝敬您老的。哎呀，太客气了，太客气了。快快沏茶沏茶，我来海川呐，离着我近点坐。听说你官司完了， 完了， 托您的福，一天云彩都散了。哎，海川呐，虽然咱爷儿俩没处过，但是神交已久啊，你的事儿我全听说了，别介意啊。人这一生难活呀、哎。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什么叫七灾八难呢、啊？坎坷不平，笔直的坦途哪有啊？等有功夫，我捣鼓捣鼓我的身世，你看我这些年是怎么走过来的，比你也不次。瑞龙啊，在，今天我请客啊。今天别让海川走， 统领一看这老筛还真热诚啊，也没事儿，那就不走吧。就这样安下心来，就在这贪心。首先统领谢过老筛海，在云南蜜蜂岭江边救了川云白玉虎刘俊。不是刘俊下属遇上麻烦了吗？哎呀，老筛海一摆手，海川呐，别提了，那算个什么呢？另外我跟你讲，你知道为什么我走到那儿了吗？我不明白。我也接着晴天了，我去赴九月九重阳会去了，哪知半路上遇上个亲戚，留我多住了几天，再赶上天气不好，我赶到铁扇寺帽山呢，日期就过了。我一打听，言归于好，你们和好了，重阳会散了，我还露面干嘛呀？干脆拐个弯看个朋友，我就回来了。正好路过蜜蜂岭，遇上刘俊这小子了。哎，就这么的，我才帮的忙。这也是巧了，这算不了什么。佟林再三致谢，时间不大，酒宴摆下了，清真贵教的席面儿。做的真干净，是真好啊。佟林这一吃，味道美极了。可吃完了，餐席撤下，浓茶沏好，接茬在这唠闲嗑。他们都是练武的，三句话不离本行啊，自然就谈论到武术方面。老筛还说，海川呢，我听木金回来跟我讲，你在川桑林大战司徒朗，说你那双月都使神了，而且你没要司徒朗的命，你还把他给放了，大人大量，有出息，有出息啊。我告诉木金和瑞荣，我说你们好好的跟佟侠客学，你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楷模。另外海川呢，咱爷们不卖了，我呢这个人有什么说什么，你老师何德元上道明告诉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，就这么说的啊。我师父的确是这么说的。那你另创一家什么呢？这我老师主要教给我是内家功，让我创立无极门。哦，无极门，那你就是未来无极门的总门长了。这我可不敢担，反立这个门户我可以立，将来谁执掌这个门户那就不一定了。哪能呢？那就是你了。那么将来无极门要立起来的话，那就是五宗十三派八十二门了。也许这十三派之中还有你这一派了。海川，我真替你高兴，独树一帜，鹤立鸡群，如此的壮举可亲可敬。老人家您别捧我了，您要捧我我就无地自容了。不能那么说，不能那么说，你的确有出息。哎，海川呐，吃饱了没？吃饱了，吃饱了没事，这院凉凉快快的。我说你给我练两趟怎么样？你把你老师教给你这个你练练，我开开眼看看。老人家，在您面前我怎么好献丑？哎，你练练我看看嘛。 莫非还保守不成吗？铁木金兵瑞龙都过来了，佟侠客，既然我老师想看看您来，那就练练呗，我们也开开眼。佟林的确不爱练，但没办法，这才叫盛情难却。佟林说呢，我双月我也没带着，哎，不用练双月，你就练练你拿手的柳叶磨身棉丝掌，还有那叫什么转大树的能耐，你练练就行了。佟林只好站起身来，老前辈，如此说来我献丑了。站在院里了，老三的手拿铁条认真地看着，丁瑞龙、铁木金也仔细观瞧，佟林就练了一套柳叶磨身棉丝掌。佟林一边练着一边心里想，我在老筛子面前我更得认真练，不为旁的，为的是练完了让他老人家给指点指点。他深知金元老筛子是清真贵教头一把，也不是清真贵教，在这武林之中颇有名气，人中的剑客呀，那比自己要高的多的多，人家指点那玩意儿值金子，所以佟林才认真的练。铁木金在旁边看着，替佟林打腰提气，有时候瞅瞅师傅的表情，再看看大师兄的表情。丁瑞龙也不住的点头啊，特别是佟林练的最后身形往下一矮，练转大树的功夫，丁瑞龙、铁三也是鼓掌喝彩。练完了，佟林把招一收，气不长出，面不更色，来到老筛黑近前，老人家你见笑了。练完了，练完了，你老师就教给你这些啊，就教我这些。哎，好了，坐下喝水吧。老人家，您还没给我摘这毛呢，您看我哪地方练得不对，望求指教。你先坐下，咱爷俩慢慢谈。要说你练的怎么样嘛？不错，不错呀。但是我这人是个直性子，我有什么说什么。如果说出有刺耳的地方，你可多加谅解。老人家，您随便说。我没看出怎么太高了，反正比一般的强点。丁瑞龙和铁木金在旁边一听，这玩意儿真刺耳，偷眼看佟林，没什么表情，然后两人紧冲老师使眼色，那意思，师傅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这多难听。老头假装没看见，接茬往下说，海川呐，尤其你刚才练大树那个功夫，这玩意儿不奇怪，这就是我们回教之中的弹腿。你没听那句话吗？从南京到北京，弹腿出在教门中，那是我们清真贵教创造出来的。我真赞成你老师何德元上的名，拿着我们回教之中的弹腿功，又把他的功夫糅合到一块儿，什么叫柳叶磨身棉丝掌，又转大树， 哎，无非改个名称而已，就是弹腿。还穿吗？你还得好好练。这玩意儿不行啊。当然了，你要是打司徒朗那样的，和是跟木金和瑞龙这样的比，绰绰有余。你这样遇上成了名的剑客，恐怕你就白给了啊。另外呢，我很感觉到遗憾，你老师不应当糊弄你。你看这算什么呢？就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，我以为什么了不起的绝活呢，啊，偷袭别人的功夫，这我不赞成。这老山和金元的得不得这么一说，通林有点受不了了。你看你要说通林能力不行，火候不大，通林一点也不过意，唯独他一说身上这决意是偷回教之中的，而且是从弹腿之中演变而来的，佟林心里比刀弯的还难过呀。心说是吗？师父，我可短练呐，你们老哥俩真这么干，那玩意儿也不对，偷人家的能耐，偷梁换柱，改个名字，今儿个叫人行家提出来了，这玩意儿我就立这门户，我也舌头短呢，我也。再者一说了，我闯荡江湖年头虽然浅，遇上北侠、西侠、东侠、南侠，那么多高人怎么没说过呢？难道说一个人也没有发现？莫非老筛和金元跟我开玩笑？佟林也举棋不定了，低头不语。像那老筛和金元你就别说了，吧，越说声越高，越说嗓门越亮，把佟林的能耐说的是一文不值。说一句，佟林身上颤抖一下，简直就直不起腰来了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该着出事儿，来仨串门的二道一僧。俩老道是谁呀？正是佟林授业老恩师何道元、尚道明。和尚是谁？正是普陀山大佛寺老当家的古灯罗汉。您这仨人凑到一块儿了，上北京干什么？接着请帖了，参加三月三亮标会。佟林刚回来不知道，现在北京是紧锣密鼓，十三家镖局要开亮标会，遍请天下武林高手，成了名的剑侠要云集北京。老三位接着请帖了，专为此事而来。那么进京城干什么呢？一个是参加亮标会，另一方面利用这个机会拜望拜望好朋友。何道元、尚德明知道大清真寺老筛和金元有能耐，另外交情都不错，头一家上这儿来串门来，正好一进院听老筛和那正白话呢，说佟林这能耐没什么了不起，是从回教弹腿之中偷袭而来的。两位道爷不听则可，闻听此言，慈悲没道术，方便演冤争。心说话，金元呐，金元呐，闹着玩没这么闹的。佟林是个实在人，是个好孩子，你说出话来他相信。你说弄了归齐，我们哥俩是糊弄我徒弟，你离间我们师徒的关系，实属可恨。 故此两位道爷口诵法号无量天尊，出现在金元面前。老山一看，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腾脸红了。你这面真下不来台呀、啊？怎么那么巧？我正说这事儿呢，怎么他们来了？就像有人给送了信儿，来的这么及时，这么迅速。其实金元说的对不对？不对。不对，他为什么那么说呢？就是百人百姓，你看金元那么高的身份，武艺那么高，这老头有个毛病，爱装能耐梗，总觉着他呀比别人多八出，总觉着比别人的理论也高，经验也丰富，在这是胡批呀、啊、意思呢无非是贬低别人，提高自己的身价。您别看身为剑客，剑客里的吹牛的也不在少数。还没想这一吹，老师来了。因此老筛和金元顿时面红耳赤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等两位道爷一跟他打招呼，他是张口结舌，你们二位这是从哪儿来？哎呦，出家的高僧也到了，三位快坐，手足无措。站在他身旁的丁瑞龙、铁木金，这师兄弟跟着他脸也发烧，心说老师你哪有这么说话的？哎，您挺大年纪，一把胡子了，这两位道爷肯定是听见了，一会儿人就问你，看你怎样回答。这哥俩心里也不是滋味，因此斟茶倒水的时候也没准了，不往碗里倒，哗哗往桌子上倒，这心没谱了。一僧二道可不是饶人的，面沉似水往这一坐。童林急忙过来，见过老师，见过师叔，哎，管和尚叫师叔，因为跟他师父是平辈。两位道爷一点手，让他站到旁边，转过脸来问金元：“老筛海，我们经常不在北京，佟林呢住的京城，跟您离着不远。我们的徒弟就是您的徒弟，我们的孩子也是您的孩子，您了费心呐，多加管教。”我们哥俩非常感激，听说您呢还给帮过忙，我们更加感激。这次来看您来，主要就是感谢您来的。可方才我们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听见老筛海发表高见，你说什么佟林这能耐吗？是从回教之中弹腿演变而来的，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哥俩偷的回教之中的把式交给佟林了。您这是这么说的吧？我们不明白，我们教佟林这柳叶摸身棉丝掌哪招有弹腿，什么地方偷的，请明白赐教。我们哥俩也明白明白，让佟林也清楚清楚。老人家，你解释解释吧。哎，我这，他这不不，他喂喂，不不不，这直翻外语，没词儿了。